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 植入主题，孟特兰水牛皮凉席开仓特惠，1.5×2米规格的牛皮席原价是8900元，本档活动当中立减了将近7000元，单席裸价只要1999元，等于说用一个季度的电费钱就能订购到一床可以使用几十个夏天的牛皮席。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这孟德兰牛皮席与享购时间已经合作10年了，在北京呢也有4年多的时间了。之前的媒体直供价一直都是2599元，而今天呢开仓特惠居然做到了2000元以下的价格， 是 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600元，这可是任何渠道都享受不到的。所以为了市场价格的良性竞争，本档活动只有20床的备货，先到先得，订完截止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4586的朋友就说，去年啊，我在商场买过一床牛皮席，要有10几斤重的，拎回家之后呢，这全身都湿透了。5000-6000一床的席子能和1000多块钱的席子是一样的吗？确实皮制品的重量也是衡量质量的标准之一，只要是100%全牛皮的席子，而且是正宗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至少得20斤以上的。就像咱们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一样，只要您打进了4007106108，4007106108，为您免费送席到家，您一看就知道了。和专柜商场的凉席都是同一生产线下来的，品质我们非常自信。 手机尾号0023的朋友说，我身边很多朋友啊家都在用牛皮席了，他们都说很舒服，可我觉得呢光舒服就得花1000多块钱买床凉席有点贵了。我相信啊，您朋友所说的舒服呢，不光指的是睡眠环境，还有咱们的生活质量。 没错，第一啊，所有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都是由三峡库区成年的水牛皮精制而成的，这种水牛呢由于常年的浸泡在水里面，天生就赋予了凉爽透气的特性，再加上牛皮毛孔粗大，就算是最热的3伏天也只需要临睡前开2小时的空调就可以了，保护家人的身体和健康。 第二呢，就是牛皮席免打理和使用率高的特性。因为皮制品和植物纤维的席子不同啊，即便是潮湿闷热的环境里面呢也都可以放心的使用，所以呢不需要洗刷晾晒的麻烦事儿，只需要用干净的湿毛巾擦拭一下就可以用了，那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4007106108，4007106108。 这第三啊，就是牛皮席带给您的简单生活，不是一年两年，一用就是几十年。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订购一床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如果可以用上50年的话，这划算下来每年才30-40元，每天才几毛钱。您说这几十块钱的草席、竹席、亚麻席能给您带来同样的睡眠享受吗？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本次孟德兰厂家呢开仓特惠，只有20床的牛皮席，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成功订购16床了。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3537的朋友说啊，这搬了新家，姥姥给我买了一个棕榈床垫，我都觉得杠的骨头疼。好在呢，老妈给我订了一床牛皮席啊，软软的，凉凉的，及时补救了一下我的背。还有手机尾号1422的朋友说，上个月的牛皮席呢还是2599元，今天就变成1999元了，这一下子啊就便宜了600元。这席子品质是一样的吗？ 您放心，品质肯定是一样的。之所以能够做到1999元的价格，完全是因为享购时间与孟德兰厂家已经合作10年了。